谢谢。 想哪里，我身后有你我的怀。

真好，一切

错，现在你听到的是一家不同凡响的电台 FM 九九九，这是源自城市心灵的声音。 放弃他，把过去穿梭成一段神话，然后笑彼此。 下。我们这么在乎他，却被他全部抹杀，越等他越伤心，永远得不到回答。到底他怎么想，应该继续猜测吗？还是说好穿请